冇再见过阿雪，但系佢从来都冇离开过我。阿雪冇讲过要走，当佢系见到佢只系留低一间空屋嘅时候，我只可以尊重佢嘅决定。阿雪唔见我，并唔代表我同先帝可以若无其事咁继续过日子。呢个答案早喺我去南丫岛揾阿雪嗰日开始，已经话咗俾我听。 你好多嘢做啊？应该打个电话俾我啊嘛。 我要你翻工啊！ 成日都咁做嘢，都唔知为乜。系你饮唔饮汤啊？琴晚煲好噶啦。 好啊。 不过如果你攰嘅话就瞓啦，唔好饮啦，隔咗嘢都冇益。 我去冲凉先。 我打算参加个会啊，去做 gym 啊。 系咩？ 系啊，成日都唔喐下，唔系几好。我帮你入埋会噶啦。 Thanks。 你几时放大假？ 做咩？ 冇，我想下个月放假啫嘛。 系。 阿芝达，我哋喺英国翻咗嚟几耐啊？ 三四年。 我好想翻翻英国啊，去翻 London 啊。唔知道 O'Neill 嘅画廊而家点啦？嗬，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咧？我帮你搬住啲画，周围挨人买啦，都系佢最有眼光。其实谂下，我都唔知而家仲有冇当年嘅勇气。阿哲啊，你加咗热水未啊？我揸点杯橙汁俾你饮啊！ 你等等啊，喂阿雪啊，你个男人啊，唔该，喂， 有冇俾阿妈闹啊？ 妈咪唔会闹人噶，不过咁仲衰啊， 系咪好攰啊？ 唔系啊，你咧？ 好攰啊，所以我想搵人陪我食嘢咯。 食咩？ 食辣嘢。 好啊，不过咧你要请我食雪糕噶、啊。 七点会喺楼下等。 OK。 拜拜。 拜拜。 俾心机做嘢啊。 嗯。喂，使唔使搭堂搭到变晒样啊你？你睇下你，连啲批档啊都甩晒出嚟啦！唉，我真系唔明白，点解女人咁失败啊？讲咗半句好说话啫嘛，就飞一声弹咗上天，唔识翻落嚟，简直系当地心吸力冇到啊！唉，真系可悲啊！ 哈，乜你咁话人噶？喂，咁你自己咧？ 唔知咧。我硬系咧觉得 Sam 咧好唔同啊！嗱，第一次上佢屋企嘛，吓竟然咩事都冇发生，简直出奇啊！ 其实唔系样样嘢都一定要咁睇嘅， 唉，唔系咧，明明嗰次系佢叫我上去噶嘛，吓点知上到去咧，佢好似猪八戒上身咁，成个人都变晒啊！讲你都唔信啊！佢一个箭步飞入房啊！跟手就趴落床瞓到只死猪咁啊！ 使唔使将佢拍做奇案啫？讲咁多次啊！ 呢位可以偷到出嚟，咁将呢个空间咧，成个感觉可以大好多。 嗯，等我度下先。 嗯。 阿志，先地电话。 唔该。喂。 喂，阿志啊，一阵间去食法国餐好唔好啊？我想顺便买啲运动衫去 gym 啊。喂。 嗯。 你要做嘢啊？ 我想食咖喱。 唔好啦，好伤个胃噶。你做嘢已经成日都唔定时啦，仲食埋呢啲咁辣嘅嘢，食少啲对你好噶。 你陪我食啫嘛。 我陪你食冇所谓啊，但系你胃唔好嘛。 是但啦，我讲下啫。我今晚有事。 好啊，不过记住唔好通宵就得啦。OK， 拜拜。 拜。唔知几时开始 ，Cindy 成日话个胃唔好，叫我唔好食咖喱碗。冇错 ，Cindy 对我真系好好，好关心我。但佢从未试过好似阿雪咁忍住眼泪陪我食过一次咖喱。我知唔应该，亦都唔公平，但系我已经将佢两个比较紧。在英国读书，有一个同学每次失恋都要请我饮酒去庆祝。他说每段关系就好像探险发掘新大陆一样，一定会有一个意外惊喜。这段说话是在我第一次跟阿雪聊天的时候突然间想起。每次见到阿雪我都很紧张，我会想很多东西来哄她开心。和 Cindy 就好像在岸边晒太阳一样无风无浪，同阿雪就好似喺大海里面，永远唔知道下一步点样游，但又越游越远。 喂，你约唔约你男人喺度等啊？ 系啊，你自己翻去好唔好啊？ 好啦，啊，睇下 Sam Sam 点啦，横掂无聊，咪翻去等下佢电话咯。哦，喂，我唔同你讲啦，拜拜。 好啦，听朝见。 啊，拜拜。 多谢。 今日你真好靓。 系咩？ 多谢。 多谢咩啊？ 因为我咯，所以着得特别靓嘅。 好难啊！ 今日有奖。 咩嘢？ 但你记住我，116-3120。 记嚟做乜嘢啊？ 记到咩啊？ 116-3120啊嘛。 仲有411。 411拖机 number 嚟嘅。 寻日系4月11号，所以你以后揾我都要 call 411。 你将个拖机嘅号码都改咗做411啊？ 唔系都改做411，系特登有部拖机，只系你先可以 call 到我411。每日的黄昏，我依然都会打个电话翻 call 台 check 下，睇下究竟有冇说话留低俾我。 先生，今日冇 call 留俾你噃。 唔该。冇见阿雪嘅日子，令我沉默咗好多，心入面好似有嚿好重嘅怨聚住，重到连讲说话嘅力都冇。先嚟转咗份工，佢已经唔使成日翻大陆，同以前一样，佢放咗工就煮好饭等我翻去。每晚佢都会问我：你今日冇嘢同我讲，你冇嘢讲俾我听。有阵我唔想伤得佢太紧要，我就会话好攰。然后我才敢戴起个 headphone 去听音乐。太留恋过去虽然是很无稽，但令我最舒服的都是每晚我都听到阿雪弹过的一首音乐，她说是我们的主题曲。 知唔知我识弹琴噶？ 而家知。 我妈咪咧带过我嚟呢间琴行学琴噶。 咁嗰阵时系咪扎住孖辫噶？ 唔系咯，我中意披散啲头发嘅。嗰阵时觉得似公主啊！嚟啊，我哋入去睇下。 咪住先，披散啲头发先。 好啊，系咪好乱啊？ 系好靓。 咁入去咯。 嗯。 小姐想睇啲咩琴啊？ 我哋自己睇得噶啦。 咁好啊，随便你啊。 好啊。 你有冇作过歌噶？ 我学咗几年嘅咋，不过咧有首歌系我妈咪教我弹嘅，好好听噶。知啊， 不如将首歌送俾我啊！ 不如我哋填啲词落去，试下可唔可以唱啊？ 嗯，咁啊，全部填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。都会重复听住呢一首音乐，听到最后一粒音符完晒为止。音乐停咗，但系我对阿雪嘅牵挂一直都冇静止过。